17号以来，河南出现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将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河南汛情相关消息。大家可以关注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或者搜索微博话题河南汛情及时报，了解最新汛情。 来关注河南防汛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最新消息。据不完全统计，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造成了河南省全省89个县、560个乡镇、1,240,737人受灾。郑州市因急值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今晚8点至明晚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达到红色预警的地区为郑州中西部、平顶山西部及北部、南阳、新乡北部、洛阳中东部、许昌西北部、安阳鹤壁西部、焦作北部及南部局部、济源东南部、巩义、汝州大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地质灾害预报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为三门峡、洛阳大部、南阳西部及北部、焦作北部、郑州、济源西部、平顶山东南部、信阳南部、邓州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针对河南暴雨天气，驴妈妈、美团、同城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启动了退改机制。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楠报道，经驴妈妈旅游网多渠道沟通确认，截至今天早上的8点，在郑州当地的驴妈妈游客都安全。通过驴妈妈游客网预订的郑州及河南省内其他受灾区域景区门票、酒店产品的用户，即日起到22号出游的订单可免费退改。团队游方面，针对涉及途经郑州行程的旅行团，驴妈妈将帮助用户协调出行方案，为用户将损失降至最低。 美团表示，用户在昨天之前通过美团或大众点评预订的包括河南全省入住或游览日期在20号到22号之间未使用的酒店、民宿门票订单，都可致电美团客服免费取消，如涉及手续费则由平台承担。同城旅游去哪儿网携程表示，昨天前通过平台下单，入住日期在7月20号和21号的郑州及河南省内其他受灾区域的酒店用户，如因暴雨原因影响行程，可申请免费取消。更多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微博话题河南汛情及时报。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为防御此次北方部分地区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2021年7月21号8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派出司局级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河北、山西、河南，会同相关单位和部驻守专家及时提供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河北、山西、河南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密监测雨情、水情、灾情，加强应急值守，盯紧重点隐患区域，配合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准备工作。 据非常准今天发布的消息，受暴雨天气影响，截至今天上午9点左右，郑州机场全天取消70%左右航班。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报道，郑州机场发布，受暴雨天气和机场公共交通中断等影响，今天中午12点前，郑州机场将不接收进港航班。 截至今天上午10点，东航、南航、厦航、春秋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涉及郑州机场的航班免费退改签信息，旅客可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微博、手机软件、热线电话等渠道进行查询或办理。 据河南省气象局消息，昨天晚上5点到8点，河南省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多地达到红色预警，郑州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最大小时雨强124.8毫米。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管内京广、陇海、侯岳、宁西普速铁路和京广郑西郑泰高铁部分区段先后实行封锁和限速运行，部分普速铁路区段出现泥石流上道、边坡溜塌、路堤滑塌、水漫道床等水害险情，管内普速高铁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折返列车达137趟。 其中快999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郑州市南阳寨至海棠寺区间紧急停车，水害造成该段线路路基下沉、边坡溜滩等险情，致列车第3和第4位车辆发生倾斜。昨晚9点，

受黄河流域、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特大暴雨影响，今天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启动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昨天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降特大暴雨，伊河洛、伊洛河、沁河河道流量不断上涨，沁河河口村水库超汛限水位。黄委经研究决定，自21号起9点，将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预计未来3天，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其影响，海河流域张卫河、黄河中游伊洛河、沁河、淮河流域红乳河、沙隐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海河流域张卫河可能形成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目前河南省郑州市长庄水库水位持续下降，下午2点库水位128.06米，比最高水位下降了3.25米，险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郭家嘴水库出险后，采取大坝两侧临时开挖导流沟，加大泄洪措施，目前两侧合计下泄流量60立方米每秒，水位已低于坝顶1.2米，现正扩挖应急排水通道，全力创造条件加大下泄流量。省水利厅主要领导带领技术人员在现场指挥抢险，共投入抢险官兵200人、专家5人、挖掘机等8台，后续将加大对坝提险情观测，继续加大开挖力度，加大泄量，降低水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今天上午10点，北京绿洲应急救援队负责人表示，第一梯队刚刚出发，救援队员们将途经京港澳高速，直接去往灾情严重的河南省巩义市进行抢险支援。 北京蓝天救援队已进入集结阶段，领队郭志军介绍，目前他已通知在北京的各工作组上报人数，并开始准备相关的装备物资，队伍预计在今晚最迟明天凌晨集结出发，救援队总人数控制在50人左右，救援地点不仅限于郑州市，我们会根据河南蓝天救援指挥中心的要求，直接抵达灾情最重地区。 据河南省气象局官方网站转发中国气象报社消息，截至目前，河南省本次降雨过程呈现出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时降雨强、极端性突出等特点，主要由四部分原因形成。 一是大气环流形势稳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分别稳定维持在日本海和我国西北地区，导致两者之间的低值天气系统在黄淮地区停滞少动，造成了河南中西部长时间出现降水天气。 二是水汽条件充沛，7月中旬，河南处于副高边缘，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18号，西太平洋有台风烟花生成，并向我国靠近。受台风外围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引导，大量水汽向我国内陆地区输送，为河南强降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降水效率高。 三是地形降水效应显著，受身后的偏东风急流及低涡切变天气系统影响，加之河南省太行山区、伏牛山区特殊地形，对偏东气流起到了抬升符合效应，强降水区在河南省西部、西北部沿山地区稳定少动，地形坡、迎风坡前降水增幅明显。 四是对流列车效应明显，在稳定天气形势下，中小尺度对流反复在伏牛山前地区发展，并向郑州方向移动，形成列车效应，导致降水强度大，维持时间长，引起局地极端强降水。 预计未来3天，河南省仍有降雨。今天，河南中西部和北部有大到暴雨，西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郑州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2号，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郑州地区有小到中雨。23号，河南中西部小到中雨，郑州地区有分散性阵雨。 河南强降雨过程导致目前已有多个中小水库和河流出现超汛限水位和超警洪水，多地出现内涝、山洪等灾害。预计未来3天，河南降雨持续，致灾风险极高，并且灾害发生有滞后效应， 各地需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等防御以及河堤、库坝等的巡查工作，并防范强降雨对救灾各项工作的不利影响，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针对当今面对洪涝灾害，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应对暴雨洪涝。如果身处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洪水来临之前，要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准备药品和通讯工具。 如果身处室内时，一定要切记关闭电源和煤气总开关。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洪水来临前，不要贪恋财物，尽快撤到楼顶避险，立即发出求救信号。 身处室外时，要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和户外活动。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 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被洪水包围时，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取得联系，积极寻求救援。 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暂时避灾的地方也难自保，则要充分地利用准备好救生器材进行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块、大块的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做成逃生筏进行逃生。 特别注意夜间暴雨，提防破旧房屋倒塌伤人。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一起关注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的一位智利女选手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弃权，这是东京奥运会首次出现选手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无法参加比赛的。组委会宣布，一名来自海外的选手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智利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这位选手是智利代表团的选手，原本计划参加本月25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跆拳道57公斤级比赛。大会相关人士向日本媒体证实，该选手因进入10天的隔离期而弃权。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50，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足 F 组首轮中国女足与巴西女足的较量正式在日本宫城县宫城体育场开踢。中国女足0-5不敌巴西队。上半场的比赛中，中国女足连丢2球，0-2落后。本场比赛，中国队主帅贾秀全排出了4-4-2的阵型，王霜、王珊珊等前场核心均首发登场。不过，后防核心队长吴海燕因伤缺阵，所以让中国队的防守实力打了折扣。巴西女足则由6次当选世界足球小姐的女足传奇马塔领衔。 2球落后，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立即做出调整，换上小将乌日古穆拉加强进攻，但最终中国队0-5不敌巴西队。根据规则，12支晋级到东京的女足分成3组进行较量，每支球队前2名以及第3名的最好成绩2队获得8强的名额。中国女足24号将迎战赞比亚。 昨天，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4位东京奥运会注册记者开启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之旅。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齐良博、李维、林苑、刘金泽发自青岛的报道。 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4位东京奥运会注册记者齐良博、李维、林苑、刘金泽从北京出发前往青岛。7月21号，4位记者将从青岛乘坐飞机抵达日本东京，开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之旅。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将采用全媒体的报道方式，通过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等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记者李维介绍说， 大家都知道广播的记者呢，其实用声音来记录体育现场的场面，但是这届奥运会不一样了，我们会全媒体的方式来记录奥运会精彩的时刻，除了音频之外，还会有图片，还会有视频。我们也带了一些专业的拍摄视频的工具，在现场吧，为您留下关于奥运会最精彩的瞬间和画面。 东京奥运会期间，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直击奥运现场，展现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关注东京奥运会上的北京冬奥元素，报道疫情防控等大家关注的重点内容。

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白天北京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全天空气质量1级优。 受副高暖湿气流影响，未来两天北京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近期降水频繁，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避免前往山区，远离河道。 天津货运中心依托紧邻港口的地理优势，通过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探索出更加绿色高效的大宗货物运输新模式。去年天津港海铁联运吞吐量突破80万标准箱，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翟汉的报道。 在天津港南江码头作业区，装满进口铁矿石的卡车正在去往港口内的铁路专用线，这些工业货物将通过火车运输到钢铁冶炼企业。天津港集团四公司业务总监李炳清介绍， 码头这些直接进我料厂，火车直接装了集装箱就可以走了，一列100箱吧，日发运一天的12列左右。 天津钢铁集团距离天津港南江码头大约有30公里。天津钢铁集团物流公司海运项目负责人王冉介绍，2019年以前，铁矿石到达港口后都是采用柴油汽车运输到工厂，但现在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不仅更绿色环保，效率也大大提升。 每天我们有将近30000吨的铁矿，通过铁路运到我们的天津地区的2个工厂，通过铁路运输，费用呢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很大量的柴油汽车的使用量。每天把这个量控制住，对于这个保产这一块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去年5月，天津市出台推动海铁联运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内部建设铁路专用线，扩大海铁联运规模。天津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刚表示， 2017年的时候呢，每年京津冀的货运总量大概是27亿吨，公路一枝独秀，货运总量占比应该是在80%以上，而铁路只占7.5%。燃油卡车它的能耗是铁路运输的8倍。更重要的是，它的污染排放是铁路的12倍，调整运输结构是势在必行。 天津港拥有集装箱航线130条，和200多个国家的港口保持着贸易往来，港口辐射了我国京津冀以及中西部地区共14个省市。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总经理刘鹏介绍， 现在天津港所有的煤炭的集港全部改为铁路运输， 我们的铁矿石的输港呢，到今年上半年呢，已经达到65%以上。主要的大宗货类呢，比如说煤、矿石、焦炭、有色矿、汽车、粮食、化肥，也很多都是通过铁路运输，更环保。 去年天津港海铁联运吞吐量超过了8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成多。刘道刚表示，下一步将扩大天津港西向北向的铁路建设，强化国际贸易水平。 过去天津的一汽丰田运往中亚的话，上船70天，现在中欧班列14天之内就抵达，14-15在基础线路上，让天津港的西向北向的铁路通道要健全起来。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利益的补偿方式，让公路、铁路、港口各有各的长板，形成共生共赢啊这样工作局面。 近几年，随着天津市不断加大防汛设施建设力度，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排水速度提升了不少。不过一些地势偏低且管道老化的小区仍然被积水问题困扰。今年汛期，天津市排水事务管理中心主动承担部分小区的排水任务，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来听天津台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位于河东区的林月里小区是一座建成于2004年的大型社区，共有800多户居民。最近几年每到汛期，一听到强降雨的预报，居民们心里就会有些担心，生怕积水长时间不退的情况影响进出小区。林月里位于昆仑路辅路的西侧，是整个片区的最低点。最近几年的降雨中，林月里小区总是全市最后退水的小区之一。了解情况后，排水八所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情况。排水八所副所长刘宇说， 做了详细的调查，找了3个排水出路，最后通过我们几次的实验，最后觉得就是在这个咱那月牙河边上架泵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案就固定下来了。有这个天气预报，不等下雨，我们这一处一岸点位就架好。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排的同时，在雨停了之后仍然继续排，基本能做到这个大雨2小时，暴雨5小时差不多。 虽然并非自己的管辖区域，但目前排水八所已经将林月里纳入一处一预案的点位，义务承担起小区的排水任务。今年汛期的几场大雨，积水基本都在降雨结束后2到3小时内全都退净。今年汛期前，在原有29处一积水地区和16处一积水地道的基础上，排管部门还梳理了32处一积水小区及里巷，与区级排水所协作，全都纳入一处一预案。市排管中心副主任田勇说， 我们还有一个沟通协调和监督指导的职能，所以我们其他产权权属的这种区域吧，然后一些排水的难题，对于在完成好我们自己排水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是力所能及的帮扶，因为排水事关老百姓的民生啊，还是顾全大局。 今天河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各地各学校加强本轮强降雨天气应对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要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教学、暑期培训和夏令营等活动，严防因次生灾害造成师生人员伤亡。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21号通报，7月20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再来关注南京疫情方面，昨天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有9人检测结果呈阳性。今天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自今天起，江宁市禄口街道谢村社区、白云路社区、石念村、丽水区、石丘街道、九塘行政村、毛家墟自然村由低风险地区调整至中风险地区，禄口街道为风控区域，目前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同时，南京江宁区已经连夜开展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人。根据江宁区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自今天9点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